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归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61集， 阿山听了哈哈大笑说： 先头你预备着120个妙龄女子，此事不得出半点差错。另外呢，这还有一个单子，这些王爷阿哥大臣们想要买些美女带回京城去。 啊，这个太子一人8个，有个会唱曲的，成亲王3个，李亲王2个，索额图。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念了，你把这个单子啊记在肚子里就行了。太子特意嘱咐要一个会唱曲的，要格外尽心，要的是才貌双全，而且能弹会唱啊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个叫梅可君的女子，杭州头牌花魁啊，送给太子最合适了。 嗯嗯，行，你自己去办就行了啊，我管不了那么细。 卑职明白，卑职记住了。这个姿态大人啊，只是这个美女子的银子从哪里出啊？ 这个银子嘛，余杭县衙县店的。 姿态大人啊，这个皇上前几次南巡，毕县也是垫了银子的，都还没有补上啊。我来余杭上任，接手的账本就有厚厚的8卷呀，这里头都是欠着银子的。 你糊涂了是不是？ 姿态大人，这另外120个女子好说，只是陪大人们玩一玩，这个苏杭青楼里一抓一大把嘛，也花不了多少银子。这可是要把良家女子生生的买走，就得花个大价钱呀。 我说你是不是又糊涂了啊？千万不能说是青楼女子。 这个卑职自会交代妥帖，只不过就是这个银子呀，实在是有些困难呀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银子呢你只管垫，反正又不会让你自己套腰包啊。 李启龙知道说也白说，便闭嘴不言了。阿山望着李启龙半天，忽然又说： 啊，对了，还要两个女子，单子上是没有开的，但是呢，却是最要紧的。 还要两个？是谁要啊？ 本不应该跟你说，你只管预备就是啊。 听阿山这么说，李启龙张嘴瞪眼，不敢再问。阿山竖起个指头，朝天指了指。李启龙大惊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他问： 啊，皇上？ 阿山瞪了一眼，摇摇头说： 李启龙，万万说不得呀。啊，你日后的前程可就看这回接驾。 哎呦我的个妈呀，多谢姿态大人提携呀，卑职拼着性命也要把这回的差事办好。 启龙啊，凡事呢你都得暗中去办啊，太子信中暗示皇上早派人过来了。 太子不便明说，此事可是万分机密。 自裁大人不提起，卑职不敢报告呀，怕显得卑职疑神疑鬼。这位钦差兴许同我余杭县衙的人打过交道了。 阿山一听，惊得两眼发黑，忙问怎么回事。李启龙便把衙役去清河坊满堂春拿人的事说了。阿山怕只怕那钦差就是成亲王，余杭县衙要是得罪了成亲王的人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毕竟要靠李启龙做事，阿山就把成亲王已到杭州的话说了。李启龙吓得冷汗直流，连道如何得了。着急了半天，李启龙又摇头道， 自裁大人，我们去拿人只是为着催税，谁也抓不住把柄，卑职正是多了个心眼，怕万一打鬼打了正神呐。再说了，成亲王自己不也是要买人的吗？不如明天我就找几个漂亮女子送到寿宁馆去，王爷自然高兴，有事也就没事了呀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真是糊涂了，谁说成亲王让你买女子了啊？成亲王招我去见面，人家可是半个字都没有提起，我们只能按照条子把女子送上去就完了啊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 这天陈廷敬左右打听，找到了张相府的家。刘景上前敲门，一个老者探出头来张望。陈廷敬问他， 敢问这是张相府先生的家吗？ 啊，正是。您有事儿吗？ 哦，我是外乡人，路过此地，慕相府先生大名，特来拜望。 哦，我家公子这几日甚是烦闷，不想见客啊。 我不会过多打扰，只想见个面，说几句话就走。 那随我来吧。 谢了。 老者犹豫片刻，请他们进了院子。陈廷敬让随去的人待在外头，独自进去了。进门一看，小院非常的清雅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张相府听说来了客人，半天才懒懒散散地迎了出来。他说， 小门小户实在是寒碜，敢问先生有何见教？老朽姓陈名敬，外乡人，游走四方，也读过几句书，附庸风雅，喜欢交结天下名士。 哼，我算什么名士，守着些祖业，读几句闲书，潦倒度日而已。我看您现在也过得很自在嘛。 张相府本无意留客，却碍着面子请客人进屋喝茶。见课堂墙上挂满了古字画，陈廷敬心中暗自惊叹，他问 相府先生，可否让我饱饱眼福？ 先生请便。 陈廷敬上前细细观赏，感叹不已， 真迹，这么多名家的真迹真是难得呀。有道是盛世藏古玩，乱世收黄金啊。 张相府听了这话，心里却不高兴，他说， 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跟什么盛世乱世没有关系。杭州最近乱翻了天，还盛世。 哦，杭州最近怎么了？ 余杭县衙里预备了上百个美女，说是预备了接驾，百姓听说皇上还要在杭州选秀，家里女儿长得有些模样的都争着许人成婚呢。 真有这样的事？难怪街上成日是花轿来来往往的。 不仅如此，衙门里还逼着我写诗颂扬圣德，不写就得问罪。你想想，我耳闻目睹的都是皇上南巡，弄得百姓家无宁日，我写得出来吗？ 我想事情都是被下面弄歪了， 天下人都是这个毛病，总说皇上原本是好的，都是下面那贪官污吏做的坏事。可是呢，这些贪官污吏都是皇上任用的呀，难道他们在下面胡作非为，皇上就真的不知道吗？倘若真的不知道，那就是昏君，还有什么圣德让我写诗颂扬呢？ 我倒是听说当今的皇上还真是圣明。 张相府叹息不已，不停地摇头。 相府先生，老夫以为诗您不想写就不写，不会因为这个获罪的。 诗写不写自然有我，我伤心的是有件家传宝贝 让余杭县衙给抢走了。 原来衙门里又说，为着接驾，凡家里藏有珍宝的，不管古字画还有稀奇的山石珍珠翡翠，都要献一件进呈皇上。张相府家有幅米芾的春山瑞松图，祖传的镇家之宝，也叫余杭县衙拿走了。陈廷敬听张相府道了详细，便说， 相府先生不必难过，皇上不会要您的宝贝，最多把玩几日，原样还会还给您的。 张相府哪里肯信，只是摇头。陈廷敬笑着说， 我愿同相府先生打赌，保管您的宝贝完璧归赵。 张相府虽是不信陈廷敬的话，去见这位先生也还不俗，便留他小酌几盅。陈廷敬正想多打听些余杭县衙里头事儿，客气几句就随了主人的意。今天刘向年也被成亲王的人悄悄找了去，也是没说几句要紧话就把他打发走了。宫里的规矩刘向年并不熟悉，见了成亲王也只是叩头而已。他出了客栈，只记得那三条狗非常吓人，并没有看清成亲王的模样。他当初中了进士，在翰林院待了三年，散馆就放了知县。他后来做了知府，都是陈廷敬举荐的。近日杭州疯传皇上判了钦差密访，难道说的就是这成亲王吗？夜里头刘向年正苦思苦想，那成亲王召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有一位操北方口音的人进了知府衙门，这个人怎么也不肯上报姓名，直到是京城里来的，要见知府大人。门上传了进去，刘向年怕又是成亲王的人，便让那人进了后衙。那人见了刘向年，并不说自己是谁的人，只道， 刘大人，你们知台大人阿山已经把您给参了，皇上看了密奏十分震怒。 他参我什么呀？ 还不是节假不公啊。 哼，这个阿山整人倒是雷厉风行啊。 刘大人您也不必担心，徐前学大人嘱我捎口信给大人您，一则先让您心里有个底，想好应对之策，二则徐大人让我告诉您，他会从中斡旋，保您平安无事。 徐谦学的大名刘向年自然是知道的，正是当今刑部尚书内阁学士。刘向年便说， 哎，感谢徐大人啊，请回去一定转告徐大人，背府日后有能够尽力之处一定报答。 刘大人，徐大人自会全力以赴帮您化解此难，可他还得疏通其他同僚方能说服皇上。徐大人的清廉你也是知道的，他可不能保管别人不要钱呐。 你的意思背府还得出些银子了？ 这个话我就不好说了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 啊，背府不懂行情，你就给个数吧。 10万两银子。 哎呀，兄弟啊，我刘某人就算把我这知府衙门卖掉，也值不了10万两银子呀。 刘大人，我只是传话，徐大人是真心要帮您，您自己掂量掂量。 我掂量了，我刘某人的乌纱帽比这知府衙门还值钱呢。 刘大人，您别只顾着打哈哈，您一句话，出银子还是不出银子？ 请转告徐大人，刘某谢过了，刘某的乌纱帽值不了那么多银子。 哼，刘大人您可别后悔啊。 恕不远送。 那人出了知府衙门，没头没脑撞上一个人，差点跌倒，低声骂了一句，上马离去。来的人却是张相府，他跟知府大人是有私交的，同门房打个招呼就进来了。原来张相府送走了陈廷敬，想着最近碰着的事情实在窝气，就上知府衙门来了。刘向年没想到张相府夜里来访，忙引入书斋说话。 张相府没好气儿问道：“ 刘大人，这杭州府的地盘上到底是您大还是李启龙大？” 哎，相府，你劈头盖脸就问这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张相府在杭州虽然是无钱无势，但还算是一个有面子的人吧。他李启龙也知道我同您刘大人也是有交情的，可他硬是爬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。 啊，你告诉我，李启龙把你怎么了？ 他把我拉到县衙学作揖磕头，弄了整整三日，又逼着我写诗颂扬圣德，还抢走了我祖传的古画，说要进城皇上。 哎呀，这个李启龙他真是个混蛋。 刘大人，您就不能管管他吗？ 这他背后站的是阿山呐、啊、 李启龙背后站着的是阿山，阿山背后站着的是皇上，这下好了，我们百姓都不要活了。 哎，相府，你这话可说不得呀。当今皇上的确是圣明的呀。 哼，又是这个腔。你们只知道讲皇上是好的，都是下面那些贪官污吏坏事。今天有一位老先生说是专门云游四海，跑到我家里来叙话，也同你一个腔调。 相府刚才说什么人来着？ 一个外乡人，六十上下吧，自称姓陈明镜。 哎呀，陈静，陈廷，正是他。 这你说谁？ 陈廷静啊。 陈廷静？陈廷静是谁？ 他可是当今文渊阁的大学士啊，吏部尚书。陈中堂原来单名一个静字，中进士的时候蒙先皇赐了个廷字啊。 刘向年原想封传的钦差可能就是成亲王，这会儿又冒出个陈中堂，这事儿倒是越来越叫人摸不着头脑了。张相府这下也吃了一惊道：“ 啊，原来那老头是个宰相。 哎呀，他可是我的恩公啊。十多年前皇上恩准四品以上的大臣推举连吏，陈中堂同我素不相识，只知道我为官清廉，就保举了我。我便从知县破格当上了知府啊。我总算没有辜负陈大人的信任，做官起码守住一个廉字。也正因为我认了这个死理儿，我这知府便从苏州做到了扬州，从扬州做到杭州，总被上司打压。这回只怕连知府都做不成了。 那既然是陈大人，您何不快去拜望？哦，对了，他告诉我他住在烟雨楼。 哎，相府，既然陈中堂不露真身，肯定自有道理，你也不要同任何人说呀。 好吧。 刘向年话是这么说，他送走了张相府，自己就悄悄地拜见陈廷敬去了。他心想，今儿是什么日子？先是被成亲王稀里糊涂召了去，夜里来了徐谦学的人，这会儿又听说陈廷敬来了。刘向年进了烟雨楼打听，大顺出来见了他，他便道是杭州知府刘向年要拜见陈中堂。大顺平时听老爷说过这个人，就抱了进去。陈廷敬也觉得蹊跷，叫大顺请刘向年进屋去。刘向年却行了大礼道：“ 哎呀，杭州知府刘向年拜见恩公陈中堂啊。”“ 哦，您就是刘向年啊，快请快请。”“ 啊，杭州都在疯传说皇上南巡，先派了钦差大臣下来，原来确有其事啊。”“ 向年呀，我算是让你给撞上了，皇上嘱我先下来看看，并不准我接见地方的官员。皇上不让下面借口接驾向百姓摊牌，不准下面太铺张，可我觉得你们杭州有点怪呀。”“ 哎呀，中堂大人，我反对阿山向百姓摊牌，反对见行宫，阿山已向皇上上了密奏，把我给参了。”“ 什么？ 陈廷敬私下吃惊不小，心想刘向年怎么会知道密奏的呢？刘向年明白陈廷敬的心思，便说： 哎，按理说密奏之事我是不会知道的，我也本不敢说，我想自己的脑袋反正是在脖子上扛不了几日了，又是对您陈中堂，就什么都说了吧。徐前学派人找上门来，把阿山上密奏的事情告诉在下，让我出10万两银子消灾呀。 徐前学？ 陈廷敬更是大惊，只因说到了徐前学，他不便随意说话，心里却想徐前学越来越喜欢弄权术，为人伪善贪墨，为神这个时机参了他才是。陈廷敬心下暗自想着，又听得刘向年说： 哎，我顶回去了，1两银子也不出。 向年，这些话就说到这里为止，我心里有数就是了。 这如此明明昭昭的派人上门要银子，他就不怕人家告发了？ 早已成风，司空见惯，只是您刘向年耿直，听着新鲜，人家知道您不给银子都不会告发，此事不要再说了。 这 向年，我知道就行了。 唉， 向年，我沿路所见大抵上都没有向百姓摊牌，可下面又都在大张旗鼓地搞迎驾工程，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唉，现在不摊牌不等于说今后不摊牌呀，只等圣驾离去还是要摊派下去的，到时候用多少摊多少，就算做的仁慈了，怕只怕各地还要借口皇上南巡消耗，多多的摊派下去呀。 嗯，我料想也是如此，可皇上明明说了一切从简，下面怎么就不听呢？ 哎，大家虽说知道皇上下有严旨，不准铺张接驾，可谁也不敢潦草从事啊。这何况皇上身边还有人密令下面要务必好好接驾呢。 什么？相言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好好接驾，这话并没有错呀。 哎，卑府在总督衙门里也有朋友，听他们说阿山一面收到皇上密旨严责阿山践行功铺张浪费，一面呢又收到太子的密信令他好好的接驾不得疏忽，阿山领会太子的意思就是要大搞排场啊。 太子试射太子之事非同小可呀。向年，话就说到这儿，事关重大不可再说了。 哎， 向年，你反对建行宫，这正是皇上的意思，你不必为此担心，好好接驾并不一定要建行宫的。 刘向年长舒一口气，似乎放下心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